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 ，Hello， 哎，又到了每周一的时间了哈。那今天呢，这个本来呢应该是我们的982人气挑战榜，但是今天我们迎来了一组嘉宾，我觉得这个特殊的安排还是会让大家很亮眼的。哎，今天呢我们迎来了是两位嘉宾哈，其实呢主说当然是一位了，不过呢他们两个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并且呢也是友情来帮助他这个伴奏和弹唱。那现场一定会呈现不一样的效果，而且今天准备非常的充分，既有我们的伴奏版本，又有我们的弹唱版本，那现场就是随时可以切换，那只有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才可以听到和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哦。好吧，那如果你要想看现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还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关注到我们。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青年的你。那在下方有一个直播间菜单栏当中挑战新歌声，点击进入就可以了。那还有一种方式，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OK， 那么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呢，不管你是发弹幕留言，还是关注，还是这个分享等等等等，包括送一送小礼物，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并且我都可以实时看到哈。 OK， 那么说到这呢，我们还是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今天的标题呢叫做凡凡属实来了。好，那么我们到底是他们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欢迎吴凡和张斌。嗨，二位好。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吴凡。 哎，音乐人吴凡 ，Hello， 凡凡。 大家好，我是张斌，吉他手。 好，张斌，为什么大家说哎这不是大树吗？其实这个他有一个也不叫外号了哈，其实在这个音乐圈子里面大家知道他都是叫大叔。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你看起来是叔控吗？叔控福利今天。 但是我发现了个问题啊，这个为什么是大树呢？ 对啊，不是大树，是大叔是吗？ 对 哦，真的就叫大叔。我还以为是大树。好的，那待会儿我们可以辛苦导播老师改一下哈。好，那么大叔先问一下大叔你这名字的由来吧。 这个由来，怎么说呢？这个要从7-8年前说起了吧？ 啊，7-8年前，我的天哪！ 对对对， 是那时候还才20是吗？ 啊，对，差不多。 啊，真的，啊，那时候就有人管你叫大叔了。 对，那会儿其实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外号到底怎么来的，可能我就是长得比较老。 哦，天哪，说出来都是一把辛酸泪呢。对，吴凡一看就特别年轻，是的。凡凡是， 其实我跟大叔应该一样大， 真的吗？ 对，我们两个差不多大。 对不起，大叔，我刚才扎你心了。对，没有关系啊。这个，虽然说年龄非常的年轻，但是他们的音乐却非常的成熟。待会儿呢，在现场也会给我们一一来呈现哈。今天带来了很多首歌曲，那也有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些流行的风格，当然呢还有一些挑战的环节，我觉得还是要留到后面，让我们做一个压轴的出场哈。好了，那么 C 位主打歌我们还是首先带给大家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的。 C 位主打歌，现在二位准备好了吗？ 第一首歌就我一个人。 就你一个人哈。 对。 好，那么你打算是用伴奏呢，还是用弹唱呢？ 弹唱。 弹唱。哇，好的。那么弹唱这首 C 位主打歌到底是什么？待会儿让吴凡来为大家揭晓。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OK， C 位主打歌，现在我们准备开始喽。 还存在的地方，是否听到？总有人在唱，夜已经深，独自一人，抛开不安的心和伪装，还会相信有个声音，一直念念不忘，看见那道光，指向生命流淌的方向，跟着那道光，到不可及的远方，你是那道光，你为追寻时间永恒的信仰变成光，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穿过黑夜闪耀，为新世界而绽放，你是那道光。 哇，光，这是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哎，听得出来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小摇滚的风格在里面，我说的对吗？ 对对对，有点英式摇滚的感觉。 哦，对，英式摇滚，这是你自己特别喜欢的风格吗？ 这算我第一首正式的单曲吧。 哦，这是什么时候的歌曲呢？ 写的时候其实很早，其实4年前就写好了，但是 一直压着没发是吗？ 对，然后前两年前发的吧。 两年前，为什么这个写完了当时没发呢？是因为不满意吗？ 因为那个时候我想自己做嘛，然后自己做出来，自己编曲，然后时机不成熟嘛，可能，然后到了2016年，对，2016年的时候，刚好参加一个比赛，这首歌拿了一个奖， 是吗？是什么比赛呢？ 哦，这个是郑钧老师之前举办的一个 T 榜。叫 T 榜的一个原创全球原创比赛，然后这首歌我就拿了一个奖，然后我就拿了一个奖，然后就是他们那个公司泰和音乐公司，就是 然后说我们帮你做一下吧，这个 对，就这首歌特别适合，然后就做出来了。 那也就是说郑钧老师其实等于算是你的伯乐了。 对，算是伯乐吧。 是吧？那你现在还在郑钧老师这个公司吗？还是说自己出来，现在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呢，自己做？ 对，我现在是福气音乐，福气音乐的创作人。 创作人。那其实这首歌对你来说意义非凡，这算是第一首你的就是最成熟的单曲了哈。 对，算。 对吧？ 对。 那这首光你写的时候就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写的呢？ 那个时候我是在大四的时候，对，然后呢，音乐人嘛，然后特别是学音乐的孩子，毕业可能就面临失业，对吧？ 我的天哪，说得好残酷。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特别迷茫，因为大家其实我的周围的朋友身边的状态也是一样的，然后我就想写一首歌给自己，就是激励一下自己吧，然后也是激励一下周围的朋友。 就写的这首光， 对， 听起来是很正能量的那种歌曲哈， 对， 就是觉得生活还是有一丝希望的， 对， 黎明之前的黑暗总会过去的。 对， 那时候大学毕业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几年的时间，但你觉得你自己是幸运的吗？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现在你的那些同学们是不是还有的失业，在失业当中？ 反正做音乐的，做音乐的朋友都是比较挣扎吧，就是生存， 挣扎， 就是在面临生存问题都会比较挣扎。 对，突然间觉得这个话题好像值得聊的很 多，有点沉重， 有点沉重。但是其实很多人还是挺想了解的，就尤其凡凡也是学这个音乐专业的，是吧？ 对， 是从小接触音乐吗？还是说上了大学才？ 15岁的时候开始弹吉他，对。 哦，15岁就开始弹吉他了。 对， 是专业的去找老师学的，是吧？ 对，15岁的时候。 那到现在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像你的同学们有很多，就是大家都是学这个的嘛。你有了解到，就是毕业也有4年了吧？现在 三年， 3年，就是你的同学们现在有在做什么的吗？或者说有没有跟这个音乐这方面就完全脱节了，就不做这个了？ 可能我班上的学生吧，就是学唱歌的学生，毕业了基本上都失业了。大部分都是。 我的天哪！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的话，会去当老师。对。 哎，真是，看来这，倒不是说这个让大家看了之后，那我不要学这个音乐专业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承载着每一个人的梦想嘛。就有的人他就是喜欢这个， 对。 然后，所以这也是能理解很多的孩子哈，尤其是学音乐专业的，他们会拼命的去找一些综艺节目啊，或者说唱歌比赛这样的去参加。然后争取能够在这个大赛当中脱颖而出，是的。但是我觉得吴凡是幸运的那一类哈。那至今他还能够保持着自己的梦想，然后并且呢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工作和职业，应该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吧？ 对，我现在是就是职业音乐人，做制作，接制作。对， 那现在就是主要是帮其他的歌手去做一些歌曲吗？ 对，我自己也会定时发自己的单曲，然后也是，但是你要，其实音乐人维生的话，还是得从幕后做起。 啊，真的？ 对， 这是一个过程，是吧？ 对， 对，从幕后做起。 对。 好的。那么我觉得，因为凡凡很年轻啊，93年的，所以呢，就是有大把的时间在等着他，美好的明天正在向你招手。好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多多认识吴凡，还有吴凡旁边的他的好朋友大树。虽然大叔他一直还没有说话，但是我觉得作为今天全场头发最长的一位哈，待会儿也是可以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天哈。大叔是跟凡凡你们是同学吗？ 我们算是校友。 校友。 对，然后一起玩过乐队。大学的时候 其实也是从一次乐队， 就你们俩的渊源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乐队，是吧？ 对。 那现在这个乐队是就解散了呗？ 好。 哈哈，尴尬又不是礼貌的微笑。对，好吧，那大叔是校友呢，肯定也是学音乐专业的哈。对，那现在你们两个会比如说经常在一起演出吗？ 偶尔会演出。 偶尔会。 对，因为现在乐队的话，因为乐队其实很难。然后大家都是自己忙着自己，然后的事业嘛，然后乐队只能当一个 消遣， 也不能说消遣，就是说埋在心底的一个梦想吧。 好，好吧，那么这个是音乐的理想啊，这个种子呢早晚都会发芽的。 那今天准备了很多的歌曲，今天一共是除了挑战的环节之外，剩下的六首歌其实都是自己原创的，对吧？ 对对对，都是自己。 而且今天其实很多歌曲是带了，就全部的歌曲伴奏我这儿都准备了。大家如果想听到，就是因为吴凡作为一个音乐人，他肯定是自己编曲，包括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是很独到的。那如果要是这个想用伴奏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呈现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你的整个的这个音乐的氛围和魅力到底是什么样哈。那接下来要不要给我们带来第二首歌呢？ 可以，第二首歌叫做春天出发。 春天出发，哎，听起来又是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的歌。那这首歌你是想要伴奏还是弹唱呢？ 可以伴奏的话你就伴奏吧。 好啊，那就伴奏吧，好不好？ 我得戴耳机对吧？ 对对对，你先听一下这个耳机的音量如何。 好。 OK。 喂喂 ，Hello。 Hello， 准备好了吗？ 好。 春天出发，来自吴凡。 哎，我本来以为这首歌是特别欢快的那一种哈、啊，但是感觉好像有点像南方小桥流水人家那种感觉， 有点催眠 对吗？ 稍微有一点点。对，你当时写的时候是奔着这个目的去了吗？ 写的时候就很安静，那时候就是安静的写出来。 哦，可是这首歌的名字叫《春天出发》哎，那春天就是不是应该稍微的积极向上一点？是因为跟你写这首歌的时候时间有关系吗？ 其实这首歌的歌词是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写的。 哦、嗯， 对，《春天出发》这个歌名是他想。 哦， 对，然后 春天出发， 对，然后 其实你并不想叫这个。 我觉得挺好的， 啊、 因为我的这个旋律有点懒懒的，然后温暖的， 对，非常的慵懒， 对对对， 嗯， 然后就是《春天出发》也挺适合的， 嗯，哎，你偏爱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呢？ 嗯，其实我什么音乐都听， 是吗？ 对， 那你更喜欢哪种？比如说爵士、摇滚，还是这个雷鬼啊，还是其他的一些曲风、电子之类的？ 我自己的话，可能英式摇滚多一点吧。 啊，英式摇滚。 对，我的风格偏英式摇滚多一点。 是的，我觉得英式摇滚就是给人一种画面感，就总感觉听英式摇滚的歌曲，好像就是应该配一个下雨的夜，这样特别适合。对，那你写歌的时候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自己待在一个环境当中，还是说啊，就什么环境下你都能写得出来？ 嗯，刚开始写歌是一定要一个人，就是周围必须得安静，然后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必须得这样。然后，但是写多了之后，就是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跟其他的音乐人一起创作会有一些碰撞。 哦，是的，那就是在写歌的过程当中，你是一个比较坚持自我的，就有的音乐人是属于，哎，我就喜欢这种风格。然后如果要是跟别人，比如说一起碰撞的时候，可能就是别人的风格也好，但是我不喜欢，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我应该不会 啊，应该不会啊。嗯， 对，我从小听的音乐类型会比较多 啊， 什么音乐都听， 比较包容。 可以这么说吧。 嗯，是的。好啦，那么年轻的音乐人吴凡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一首弹唱，一首伴奏，第一首是光，第二首是春天出发，两种风格还真的是不太一样哈。对，那我们聊聊音乐之外的事情。其实我今天特别想问一下，我觉得吴凡你的穿搭就是非常的讲究哦。 讲究吗？你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让人很舒服。就是今天吴凡穿的是一件毛衣开衫，针织的哈，是两种颜色拼色，还不是渐变，黑灰拼色。哎，你平时是喜欢黑白灰这种色系吗？ 我平时可能黑色，黑色多一点， 黑色多一点哈。哎，你会比较喜欢就是注重设计感吗？或者说你的有没有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穿搭的小知识？ 我自己穿搭我可能比较简约吧， 简约而不简单。 对，简约但是会有一些简单的设计感。你看其实这衣服很简单，但是只是两种颜色， 是啊， 配在一起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 对，而且背面也是这样的。 是吗？ 是的。 奥利奥 不应该是黑白吗？啊，这是那个黑芝麻糊馅儿的奥利奥。好的，那这就是这个穿搭的小知识哈。那大叔你的风格呢？我们不能冷落长发大叔。对， 说音乐风格是吗？ 不是，我是说你的穿衣风格。 风格 对， 穿衣风格， 对，穿衣风格和音乐风格有不一样吗？你们俩？ 其实觉得还是有挺多不一样的。 是吗？大叔比较喜欢什么类的呢？ 穿衣风格其实我没什么风格，就是自己喜欢我就买。 哦，是这样的。那音乐风格呢？ 音乐风格，从这个初中开始接触朋克吧。 哦，朋克。 最开始是喜欢这个，然后后来都会有些转变嘛。 嗯。 然后。 现在更加柔和了吗？ 对。 还是更加死亡。 更加融合了吧，就是基本上都会听一些吧。 啊。 对。 好的，那这就是相对融合哈，包容。我觉得这个场子还是没有打开，两个人还是有所收着的。嗯，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一起啊，想想还有什么刁钻的问题可以问他俩。对，那我们就这样吧，用音乐来打开每一个人的心扉。接下来第三首歌就要隆重登场啦。第三首想要唱什么呢？ 那也是伴奏吧。 啊，也是伴奏。好的， 因为编曲都是自己编的。 嗯， 听一下吧。好吧， 好的好的，就还是欣赏一下吧。你可能估计自己也好长好几天没有听自己的歌了吧。 对对对 对，那第三首想要哪个呢？ 第三首大明星吧。 大明星。好的，大明星。我觉得每一个不管你是演员也好歌手也好，不想当明星的 这个演艺人士，他就不是好的演艺人士。对，必须得有一个梦想嘛，是吧？好的，大明星准备好了？ 好， 好，开始。 上了弹琴唱歌代替表达，音乐就是我的命，我的牵挂，不靠一炮而红，简单的想法。现在回过头看，已过了十年，学都学习乱七八糟了不少钱，梦想还在路上，只是喘口气，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相亲相依，好欢喜。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大年初一喝到初七又跑来祭亲，娱乐方式很单一，聊得比较感性，麻将扑克不行，朋友亲戚他们都对我说，哎呦哎呦，我的大明星，我什么时候成为大明星？快快参加中国好声音，上了头条，全村都为你拍下大明星。快叫我的孩子弹弹琴，绝对哆来咪发嗦拉西，全民要趁早要帅要年轻，大明星。没房没有女朋友，野心不大，装一点梦刚刚够用，在这不要假装为我瞎操心，隔壁这个谁怕我真的不收，所以选择创业，不管多艰辛，努力奋斗在月亮上取经，想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有钱没钱我都开心，相亲相依好欢喜，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没能披上七彩项链，想了几次亲，同学聚会很无力，你的孩子几岁，他的车子多贵，一起 KTV 他们都对我说，哎呦哎呦，我的大明星，什么时候成为大明星？快快参加中国好声音，上了头条，全村都为你开心，大明星。快叫我的孩子弹弹琴，学会哆来咪发嗦拉西，全民要趁早要帅要年轻，大明星。什么时候成为大明星？快快参加中国好声音，上了头条，全村都为你开心，大明星。快叫我的孩子弹弹琴，学会哆来咪发嗦拉西，全民要趁早要帅要年轻，大明星。 大明星这首歌，哇，真的是这个感觉，这就是写你自己的经历吧，凡凡。 其实这首歌挺有故事的。 哦，是吗？ 对。 好，那么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要卖一个关子了哈，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一个非常简短的片花，一个闪回。对，那这个故事我们大家可以猜一下跟什么有关。嗯，那我们一个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吴凡和大叔，欢迎二位。Hello，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吴凡。哎，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张斌。 张斌啊，对，张斌他的艺名就叫大叔。对，所以今天呢是叔控福利，虽然说叫大叔，但是两个人都非常的年轻哈，是93年的。我的天哪！真的是啊，不过说实话，93年对我来说是很年轻的。但是你仔细算一下，93年今年也25了耶。 是。 对啊，25有没有？问一下两位有没有对自己的年龄惆怅过，或者说迷茫过？我都25了， 有这样想？18吗？ 啊，18。哎呦，真会聊天！你看我这就不会聊天了。对，好，那么刚才呢，我们是听了一首《大明星》，嗯，就这首歌呢是比较诙谐，然后讲的呢也都是时下。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每一个初出茅庐的音乐人，或者说他们周围的人对他们的一些印象哈。那刚才吴凡说这是特别有故事的一首歌，那来说说这个故事呗，是什么故事？ 这首歌创作的初衷，本来是一个朋友，他也是一个歌手，然后他去参加一个比赛。 是中国好声音吗？ 不是、 啊、 是一个，对，另外一个节目，然后他参加一个比赛，需要节目内容，就是那个比赛可能不光光是唱歌，需要各种各样的才艺。然后他觉得 没有比惨这个环节吧？ 也没有比惨的 啊，那就好。 然后他需要各种才艺，然后他跟我说，他说那你写一首歌，我们俩一起唱吧。然后那我说写什么歌呢？然后他说那就写咱俩的故事吧。对，咱俩的故事。然后其实这歌歌词的前半部分是在唱我，后半部分是在唱他。 是这样的。 所以因为他，而且他那时候在相亲嘛， 他在相亲， 他家人一直催他结婚，所以一直催他相亲。 我严重怀疑他上的节目是非诚勿扰，需要才艺。 然后他非常苦恼，他说那你写一个我们就是做音乐的朋友啊，歌手朋友的这些，就是因为大家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刚刚说到年纪嘛，现在大家都25，对啊，25也不小了。 但是说实话也不着急吧，就尤其我觉得90后想法是很新锐的。我觉得可能对待婚姻，或者说对待多大适合结婚，哎，前段时间不是微博上有一个话题，就叫你觉得多大结婚合适？我特别想问问你们俩觉得几岁结婚合适，或者说你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其实我觉得搞音乐的或者做艺术的都 结婚比较晚吧。 对，普遍都结婚比较晚一点。 那你有自己预设的说你想多大结婚吗？ 暂时还没有吧。 暂时还没有， 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专心的去做你的音乐。 对，现在没有想这个问题。 那大叔呢？大叔有想过吗？ 其实我也没太想过。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做音乐的人可能心态都还是比较年轻。所以说不会太多去想这些吧。 对，就不想被这个婚姻过早牵绊住自己的脚步是吗？ 对， 好的。这个话题说远了哈。大家也可以跟我来互动一下，就是说多大年龄，就是几岁结婚比较合适，你觉得是几岁呢？如果你想跟我互动的话，还是两种方式啊，听好了。第一种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跟我们互动。第二种方式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 OK， 那么还是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哈，这位朋友他当时在相亲，对，然后呢就应运而生写了这么一首歌。 因为他家人逼他相亲，他其实很苦恼的。 是吧？那他最后就有没有通过自己的力量反抗？ 所以就还是现在还是单身嘛。 最后没有相亲成功，太好了。 对， 他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步调去活。 对，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小故事写在歌里了。 这还是挺诙谐的。是的，什么我听到说赶快去参加中国好声音啊，快教我的那个孩子弹弹琴，然后赶快成为大明星，全村人都会为你骄傲的。 对， 是，现在我觉得你们应该打引号的哈，是全村人的骄傲了是吗？ 全有吗？ 对，有吗？对，对，哎，你现在两个人都是北京的吗？还是说家不在这里？ 我家在云南。 啊，家在云南啊？ 对。 哦，好远。那大叔呢？大叔也是吗？ 我家是河南信阳。 哦，那你们俩平均多长时间回一趟家呢？ 一年一次吧。 一年一次。 就过年的时候吧。 对。 啊，真的是还挺忙的哈。那家人有没有觉得特别想你们？我觉得可能家里有儿子的还好，就父母不会太过担心。 对，我觉得男生嘛，男生出去，父母就没有那么多的担心啊。 嗯嗯。 而且经常会给家里通电话 啊。啊，视频啊什么的。 对对对 对。对，那父母都现在都支持你们做这个行业吗？有没有说觉得哎呀太不稳定了，你要不要找一个别的工作之类的？有这样的想法吗？ 嗯。因为目前我就靠这个吃饭吧， 嗯 吧， 嗯， 就是能生存下来，父母就觉得 还 行， 还挺 开 心的， 对，那你就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哇， 就这样。 对，我觉得父母爸爸妈妈的支持真的是非常重要哈。现在爸妈都很开明了，对，因为做什么只要是自己的梦想，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哈， 自己开心就行。 对，开心最重要了，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哈。好，那么下半段呢依然是有很多的歌曲要带给大家，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吴凡和大叔来选择哈，是打算先这个跟大家来更多的展示一下自己呢，还是说更多的展示一下你们的歌曲？ 我们要不唱歌吧？还是 啊，唱歌吧。对，哎，其实我觉得现场也可以教学，因为两位都是专业的人士哈。对，就现在很多人还是很喜欢像乐器呀、吉他呀，或者说这个唱歌。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哪怕说展示一个小的窍门，哎，教大家也是可以的。大家有什么样关于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我觉得都可以来求助哈，求教。对， 求教吗？ 啊，对呀，我就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吉他入门，首先第一个问题，难不难？ 不难，很 不难，很 简 单。 对对对对，其实学乐器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坚持。 对。 嗯，那就是吉他，它是有这个，就是有自己的音准，然后只要有老师教你，或者说只要识谱就可以弹出来，是吗？ 对。只要其实我，因为我俩都是也 吉他专业的， 也在教学上，对吧？ 哦，真的啊。 对，我自己有开一个那个工作室，然后有教一些学生弹琴啥 的。那比如说我就是你的学生，吴老师，那我今天第一天来报道，你怎么教我呢？我特别想学吉他。对， 喜欢吉他，然后会喜欢自己那个喜欢摇滚吗？ 喜欢，我什么都喜欢，我还喜欢爵士呢。 喜欢摇滚的我就教，不喜欢摇滚的我就不教。 啊，我喜欢。对，老师你要先从摇滚开始吗？ 对，其实学吉他，最简单的就是，我先教大家认识一下吉他吧。 好的，大家可以看啊，我们的镜头都有。 来， 我觉得大叔， 来吧， 大叔比较专业点，我怕我说错了 啊， 会被吐槽的。 没事，大叔老师说行，你先说，我补充。 那吉他一般有六根弦吗？ 六根弦， 很多人分不清那个吉他和贝斯的区别。 哎，对，我其实确实分不清吉他跟贝斯到底有什么区别。 就是正常的贝斯，就是常见的贝斯是四根弦，有五弦贝斯，然后吉他一般是六根弦，对，然后吉他六根弦， 好美妙的声音。 左手是用来摁弦的，右手是用来拨 弦的， 对，还扫弦。 扫弦。 对，其实只要掌握了左手和右手的工作属性，就 OK 了，要练习就行了。 可是这个吉他就是上面它好密麻麻都是网格，而且那个弦是有粗有细，它是音阶不一样嘛。 对，它的弦是最上一根弦是六弦嘛，比较粗，最下一根弦是最细的一根弦，一弦，有依次往下数是六五四三二一弦。对，然后一小格一小格的，这个是叫品。 哆来咪发嗦拉西吗？ 这是品 啊，品 三口一三口的那个品。对，它就是，你按弦按和弦的时候的一些把握呀，都是需要你了解这些品。 了解这个品，哇，这绝对是专业名词啊，专有名词，叫做品。 对，因为它的音阶和钢琴不一样，钢琴比较直观嘛。 对啊。 他的音阶是， 对，我就觉得吉他复杂就复杂在它是要两个配合的， 对， 虽然说这个钢琴也是需要两手配合的，但不太一样啊。 对，钢琴相对比较直观一点。 嗯，对，好吧，那吉他呢？我觉得这个入门大家还是不要担心，如果你要是想学的话，但是我觉得坚持下来，吉他属于越学越难的那种乐器吗？还是说越学越简单？ 一般， 嗯， 青铜就是我，这是王者。 啊，真的 吗？这是王者。 说到王者，王者荣耀呢，大家就理解了。大叔深藏不露啊，王者。 他弹琴很厉害的。 是吗？王者，那你能现场就是我们不用教学，你现场用吉他教学可以吗？就是来王者段位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其实啊，我这个学吉他过程，对于这个我是一直从开始就是从这个电吉他开始入门的 啊， 所以说之前一开始这个很多人说吉他就必须得从这个民谣或者木吉他开始入门，我觉得这个问题 没有什么必须吧， 对，我觉得其实也是，然后所以说如果是现场展示的话，其实木吉他的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展示的。 哦，真的吗？ 对， 好吧。 对，他是弹电吉他，是电、乐队的电吉他主音， 是吧？你们两个会就是因为也经常会一起合奏嘛，或者说合唱什么的。 对，有时候就乐队一起会演出什么的。 嗯，对。那今天也是准备了两个人合唱的歌曲， 对， 或者对一起来演奏哈。待会儿我们就可以领略王者段位的王者和青铜骑士。两个段位共同为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现场表演哈，那接下来不如我们就既然说到这儿了，那就把歌曲带出来好吗？ 好的。 嗯，好的。那么这首歌是什么呢？ 叫做厌世症。 哦，厌世症。 对， 是厌世症，不是厌食症喽。 厌世症。 对，好吧，那我们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做事不济，我还未清醒，安全感让人变化太快，分不清自己，不得安宁，心没有家具，我就像临时准定，抑制不了心情，怪我自己有感官洁癖，有些暗流交织的人亲眼不见为净，要装作不信，要保持热情，不要像那个是谁一样碰到爱就只犹豫而心无力。我不想说，不想问，只求睡得安稳，会感觉像迷雾，一层一层来洗个山的掩饰着，无法停息，让音乐的子弹将我在深夜击毙。怪我自己有感官洁癖，有些暗流交织的人今天不见危机，要装作不信，要保持热情，不要像那个是谁一样碰到爱就只有犹豫而心无力。我不想说，不想问，只求睡得安稳，没感觉像迷雾，一层一层来洗个伤的掩饰着，还无法停息，让音乐的子弹将我。不想说，不想问，只求睡得安稳，没感觉像迷雾，一层一层来洗个伤的掩饰着，还无法停息，让音乐的子弹将我在深夜，让音乐的子弹将我在深夜里击毙。 厌世症这首歌，哎，这首歌很短小精悍的感觉， 啊、 对，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厌世，这是你的自己的某一时段的状态吗？ 其实有一点歌词，其实你要仔细看的话，其实有点黑色幽默的。 哦，对，并不是真的哦， 有一点讽刺的感觉。 哦，是的。那这首歌是新写的吗？还是 也是很早的， 很早以前。 我第一张 EP 的时候。 哦。 第一张 EP 的时候的三首歌。 对，第一张 EP， 第一张 EP 是什么时候发行的呢？ 第一张 EP 是去年，去年发的。 去年哈。 对，去年八月份好像是。 好，那么其实 这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那就是接下来，因为现在也是签了公司嘛，然后呢，接下来是打算还是以这种 EP 的形式，或者说单曲一首一首发，还是说想哎把这些歌攒够了出个专辑，然后也想稍微的造势啊，或者说也想自己作为一个歌手这样去出道呢？ 从去年的八月份开始，我就筹备自己的新专辑嘛。 哦，真的呀？ 对，然后 那什么时候能够问世呢？ 歌曲已经做完了，但是已经我是准备一首一首的发，已经发了三首了，然后还有七首，准备继续，继续发这样的。 是的，那就是问一个直接的问题，你觉得这三首已经发行的单曲哈，反响如何？ 反响，反正朋友觉得挺好听的， 是吧？对，现在应该也会有这些听众或者说歌迷、粉丝什么的会去听这些歌曲，他们会给你一些回馈吗？反馈什么的？ 对他们的，因为我现在的歌粉丝还不多，对，说实话，所以他们 对我们是很直接的，就是、 对，所以他们会比较支持一点，或者 对吧？ 对，夸奖的会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这样就好啊，要不然的话，假如说如果是我啊，我要发一首歌，然后10个人听完9个人说哎呀不好听，我会真的很生气的。对，我是一个特别在意自己这个被不被认可的一个人。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音乐这个东西就是主观性比较强，那有人喜欢他就有人不喜欢，你听到过有人或者说可能朋友之间会比较中肯，然后说哎我觉得你这首歌可能不是很符合主流市场啊，或者说你这首歌我觉得不太容易火，或者说不好听之类的，会有这样的人吗？ 也有啊， 也有啊， 也有啊。 那你听完之后你会就是会有那种特别瞬间的那种反感吗？ 没有啊，我 没有， 我很接受， 接受。 对，因为 好棒啊，这个心态。 因为现在就音乐市场可能会比较不是那么的好，不是那么的健康吧。所以大家听歌，因为时代可能比较浮躁，大家听歌可能 就静不 下来，刷个抖音， 对， 会喜欢。就是立刻就好听的那种歌，他不会给你很多的时间去静下心来去听一首值得品味的，对吧？值得反复品味的歌。所以大家都会喜欢那种简单，对，对，又简短又好听快的歌。对，所以我有的歌像春天出发这种歌就会比较慢， 对， 大家可能用手机滑到我的歌听个前奏啊就不用换掉了。对 对，完了，就这样呗，就这样被划过去了。但是其实好歌真的是值得你细细的去品味哈。对，今天呢也是准备了这个挑战环节，还有就是吴凡的一些照片。现场呢大家看到他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呢在这应该是现场照对吧？这也不是说刻意的艺术照。 算艺术照吧， 算艺术照。 对， 这是摄影师帮你 P 完了之后的效果是吧？ 对， 这是在演出时候照的吗？ 这个不是演出的时候照， 就是专门去照的。 对，专门去照。 哦，写真，好的，这张也是。我觉得这张还是蛮有那种就是雅痞痞帅的那个风格。 是吗？ 对，但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是比较内向、比较乖的那一类哈。 对，性格稍微内向一点。 是吧？对，那什么有没有让你为之疯狂的事情？就是能够跟你现在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呢？ 我觉得上舞台的时候吧，如果是乐队演出啊，唱摇滚一点的歌，我觉得还是能够嗨得起来。 对，但是今天就是我们是没法摇滚了啊，只能是两把吉他来合奏。但是我觉得能够想象得出来，就摇滚这种风格，它就是能够让大家嗨起来，然后进入一个癫狂的状态。 对，它会进入一个状态。 是我也很希望就是在明年有机会把我们的直播间打造成一个摇滚的舞台，全部都插好电，然后大家就可以跟我们视频隔空来嗨一下哈。其实我觉得，对啊，我觉得那样很酷哎， 很酷。 对，这种方式值得去好好这个探究一下。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有这个挑战环节啊。今天选了一首歌，其实这首歌确实也适合现场吉他演奏边弹边唱，但是这个歌手的确是大神级的了，就是陈奕迅。这首歌是《全世界失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作为挑战呢？ 挑战，因为我会别人的歌真的太少了。 但是就陈奕迅这首歌是你比较喜欢的是吗？ 对对。嗯， 那陈奕迅其实有很多歌曲，就是我个人来讲也是非常喜欢他的歌。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就除了这首，还有其他的吗？ 陈奕迅吗？ 对呀、啊。 特别喜欢的、 或者有其他的歌曲也可以啊。 对不起，谢谢啊。哦。你的背包啊。哦。比较早期的吧。 哦，对。好的，那么今天呢选择的这一首《全世界失眠》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版本呢？我们一个小片花之后先来感受一下原版哈。好，等你来挑战，马上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好了，等你来挑战这个环节，我们就不放原版了，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哈，直接来听我们现场吴凡和大叔他们的翻唱版本，好不好？这首歌也是两个人一起吗？还是你一个人？ 可以放伴奏吗？ 啊，可以放伴奏，好啊，没问题。等你来挑战《全世界失眠》。好，这首歌其实也是我个人超爱的一首。嗯，准备好了吗？ 好。 哎哎哎，稍等一下，我们的伴奏马上开始了。嗯，伴奏好了。 想起我不完美，你会不会好像我一样想着你的滋味，我会不会数不到绵羊一双一对？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失眠，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 怕闭上眼，如何爱你爱到终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 哇，好安静的一首歌，全世界失眠，来自我们的嘉宾吴凡啊，翻唱的版本哈。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哎呀，虽然说是失眠哈，但是是幸福的失眠，还是会给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想问一下这个吴凡和大叔，你们两个平时会去 KTV K 歌吗？ 比较少吧。 比较少，我发现一般专业的歌手都这个很少去 KTV 哎。对，那本来还想问问你们，如果要是去 KTV 的话，有没有什么必点歌曲？ 必点歌曲啊，必点歌曲，陈奕迅的必点啊。 啊，陈奕迅必点哦。 陈奕迅的，然后周杰伦啊，王力宏啊这些。 哎，原来的九零后也是点这仨，他们仨的歌。 对对对 对, 对, 对。大叔有吗？大叔，你是点英文歌是吗？ 我是不太喜欢去 KTV 去 啊，不太喜欢。嗯，是的。那这个刚才这首歌《全世界失眠》，有没有失眠的时候呢？你们两个，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失眠的时候。对，但是你们是一般来说会因为什么而失眠？有吗？ 失眠因为可能第二天，比如说有比较重要的演出 哦， 第一天对前天晚上可能会对。睡不着，睡不好觉。 哦，是因为太兴奋了是吗？ 应该是，对，有点亢奋的状态。 啊，有点亢奋的状态。对，那你失眠的次数多吗？ 失眠，你要说，其实很多音乐人是选择主动性失眠的。 啊，就是晚上不睡觉是吧？ 对对。 因为要创作， 睡得比较晚都。 哦，然后就是晚睡晚起。 对。 对，那你们现在你们两个就是分别的休息时间大概是在几点钟呢？ 可能平均一两点。 一两点，哇，原来大家都差不多，但是我已经年龄大了。我今天发现，我说我的天哪，我不能再熬夜了，我的黑眼圈，然后还有我的法令纹，哇，全都已经出来了，怎么办？好，这个睡眠还是要保证的啊。但是呢，音乐人可能比较特殊嘛，所以说他们可能睡得比较晚，是因为有灵感需要创作，而很多人熬夜是看抖音和打王者荣耀。好了，那么还剩一点点的时间，还剩一分多钟啊，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展示歌曲了。今天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也是认识了音乐人吴凡和大叔，那两个人的音乐风格，包括他们的歌曲。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通过各大的视频网站，不是视频网站，是音频网站啊，也可以去搜得到。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计划？就是两位都可以说一说。 对，我接下来会就是每个月我会坚持发一首单曲。 每个月， 对对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吧，就是网易音乐啊、QQ 音乐都可以搜得到。 对，就搜吴凡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听听新的歌曲。 是的，听听新歌啊，耐一下心来好好听一听，就会有不同的感受。那大叔呢，你有没有自己想要这个的计划呀、什么的？个人的呢？ 个人的，因为我自己也有个乐队。 还是以乐队为主。 对，然后希望大家关注我乐队。那当然了，我乐队叫黑胡椒乐队啊。 啊，黑胡椒。 黑胡椒， 对，黑胡椒。 对，哎，下次你可以把黑胡椒这个撒在我们的直播间。对，是的，到时候可以听听现场哈。 当然了，还是要多支持我的好朋友吴凡，他的歌曲。其实他的歌有很多，我也挺喜欢的。 是吧？ 对， 我觉得就是到时候你们可以一起来演出哈，黑胡椒乐队和吴凡共同的现场。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的哈。我觉得这个不错。是我们争取赶紧把这个现场的搭建搞好，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直播出去了，哈哈。好了，那么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吴凡，感谢大叔，谢谢二位，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视频端的和音频端的这个所有的用户们。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